大家快乐吗？欢迎来到小鱼读书。这一集要继续分享丹尼尔·杜宾博士的《借口越完美，人生就越不完美》。这本书以烂香蕉来比喻该丢掉的人事物，并且提供了12个关键指令来导正我们的观念，同时他也提供了一些做法。前两集我们分享第一到第六个关键指令，这集要分享第七到第九个关键指令。第七是当你准备好，生命的导师自然会出现。首先，作者要你相信，你绝对有资格过更美好的生活。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常常觉得自己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。当你给他一些建议的时候，他又会找很多的借口，觉得生活不可能改变。这个时候有没有很想巴醒他？所以请先告诉自己，我们绝对都有资格过更美好的生活。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人生，这个时候就需要生命导师。作者提供的三个秘诀，当你做好准备，生命导师就自然会出现。第一是要随时愿意被教导，第二是用心在想要改变的事情上，第三是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。比如我自己今年的目标是要多看书，这个目标非常的清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很容易偷懒，所以我很用心想一些不偷懒的方法，比如录制读书分享，同时也昭告大家，希望可以多听到一些建议或是想法。结果我真的遇到了一些已经做得很好的导师，并且运用他们的建议调整了一些方式。不知道你们自己有什么想要改善的地方呢？不妨试试这三个秘诀来召唤你的生命导师。看完第七个关键指令，接下来看第八个。恐惧大多是自我催眠，但往往弄假成真。作者认为最常见的恐惧有两种，一种是害怕被拒绝，一种是害怕结果。当你知道自己的恐惧是怎么来的，就用更有热情或是更有力量的情绪来消灭恐惧。有时候我邀约采访对象的时候，可能会因为对受访的对象不熟，或是对要探讨的议题不了解，就很怕对方会拒绝，或者做出来的内容很无聊。我自己越是害怕，状况就会越糟，要么真的被拒绝了，要么就是对作品不满意。可是我也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况，当我对某个议题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时候，即使知道采访的对象很难搞，可是最后对方反而会被我的热情所感染，顺利的完成让人满意的作品。你现在有遭遇到什么恐惧的事情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记得用更大的热情消灭它哦。看完第八个关键指令，接下来来看第九个。走在老路上，很难看见新风景。这个道理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。比如你每天都走同样的路上下班，当你有一天换一条路走的时候，可能会意外发现很漂亮的公园。比如我有一个朋友，一直跟妈妈的关系不是很好，每次听到妈妈又在挑剔她的时候，她就会很直觉地顶回去，他们的对话永远都是吵吵闹闹。有一天我的朋友决定做一些改变，当她妈妈又在挑剔的时候，她就笑笑地接受，甚至还说啊，妈妈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结果他妈妈反而念不下去了。当负面的对话消失之后，两个人的关系也真的慢慢改善了。当时我听完真的很佩服我的朋友他的改变，他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，也看见了属于他跟他妈妈的新风景。你们现在也对某个状况觉得很不耐烦或是很乏味吗？今天不妨选择一条新的道路，再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新风景。最后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三个指令。第七是当你准备好，生命的导师自然会出现。第八是恐惧大多是自我催眠，但往往弄假成真。第九是走在老路上，很难看见新风景。不知道你对哪一个指令最有体悟呢？如果你透过指令有了很棒的改变，记得跟我分享哦。下一集将会来分享这本书的最后三个指令。小鱼读书，我们下次见。